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承高速进京方向来广银大桥至望清溪路段受交通量大影响，目前交通运行压力集中。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熟悉的声音，熟悉的地点 FM 九七四，熟悉的时间9:01:52，欢迎每一位熟悉的朋友啊，新朋友呢不熟悉哈，在左边啊，老朋友在右边哈，家族群当中来发红包，直接啊，今天这么直接，都没说发位置，直接发红包。哎，昨天在家族二群当中呢发了红包，是为了迎接我们的新朋友。好了，今天如果有新朋友加入的话呢，希望继续来下红包雨哈，掀起发红包的热潮。好，新朋友呢，请在我们的官方来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你这个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哈。前提条件就是你先给我发红包，哎，又红包，好吧？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今天是2018年12月11号星期二，尾号是3号8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无人出租车正式上线，到底是哪里呢？秋冬汽车保养知识点，防静电您了解吗？冬季绝佳自驾推荐，浙江乌石村你去过吗？好，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近日呢，谷歌旗下自动驾驶公司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郊区正式向公众推出名为 Waymo One 的无人驾驶出租车的付费服务。对于研发这项技术数十年而且投入大量资金的 Waymo 来说呢，能够带来收入而且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也使得 Waymo 领先于通用旗下的这家公司还有优步等等尚未实现商业化的公司。这项名为 Waymo One 的服务呢，和优步等等其他的网约车相似，就是根据输入的起点和终点给出价格估算之后呢，用户便可以使用应用程序来召唤一辆车了。啊，来吧，过来啦。不过呢， Waymo One 呢不是向所有人都开放的，最初呢只有参与了此前早期试驾项目的乘客才能体验。这个乘客呢能够携带2名成人和1名儿童。未来呢，这个计划将继续把这项服务扩大范围，不是这个试乘试驾人员也可以来尝试一下哈。啊，真的吗？以后这么方便呀、啊？想出门来叫一辆车，来，我要去哪里？好了，直接来了。啊、哦，多方便！好了，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今天要来揭晓的是第40到第3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 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 第40名 LVG Waiting for Love。 Well,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 kind of beautiful, and every night has a state so magical。 第39名 吉克隽逸空空山海。 睁开双眼将会不算晚，闭上双眼过一分毫。 第38名 张杰星辰。 当古老山川又重现，昼夜交替在眼前，蠢蠢欲动的擂台谁收敛。 第37名 方大同因为你。 有人对我喊，节奏的经典有崇拜。 第36名 Island of Wong Wild Child。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Well,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 kind of beautiful, and every night has a state so magical, and if there's love in this life, there's no obstacle that can't be defeated. For every tyrant to tear for the vulnerableWith something to believe in. Monday left me broken. Tuesday I was through with hoping. Wednesday my empty arms were open. Thursday waiting for love, waiting for love. Thank the stars it's Friday. I'm burning like a fire gone wild on Saturday. Guess I won't be coming to church on Sunday.Waiting for love to come 又听到了这位英年早逝、年仅28岁就离开我们的才子 Wiki 的这一首 Waiting for Love。 这首歌曲360度的视觉让你沉浸在 VR 世界当中，陶醉在他独特的曲风里。太遗憾了，已经成为了绝唱。2012年就被评为百大 DJ 的第3名，很棒。 Wiki 知名的瑞典 DJ 第40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好有气势的曲调，是什么来了？空空山海。 啊，气壮山河的感觉哈、啊。来听听极客静谧，甜甜的极客静谧，好时尚。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9位。 睁开双眼见鬼不算怪，闭上双眼怪也分好坏，就这个伤害，谁是天地主宰？爱恨化作眼泪流下来，计划旅程冥冥中安排，穿越了伤害去寻找生命感慨。跟我说 Oh my god， 踏上冒险的旅途。 Oh baby， 其实那个一族的功夫，真心不孤独，殊途同归路。 Oh my god，宠物 say yes， 空空山海，因为爱一切才存在，置身死之外奥秘却开，我们才终于明白，破碎世界终将会被万物善待，谁转身离开，是否只剩下传说写进山海。 Oh oh oh oh oh no， Oh oh oh oh oh yes， Oh oh oh oh no不算怪，闭上双眼怪也分好坏，救出和伤害要做自己主宰，伤害留下密码谁来猜，遇见就是最好的安排，去拯救未来，专注在一个痛快。跟我说 Oh my god， 踏上冒险的旅途。 Oh baby， 其实那个一族的功夫，真心不孤独，殊途同归路。 Oh my god， 需不需要我保护小怪物，愿不愿意做的宠物 say yes， 空空山海，因为爱一切才存在，置身死之外奥秘揭开，我们才终于明白，破碎世界终将会被万物善待，谁转身离开，是否只剩下传说写进山海。啪啪啪啪耶耶耶，啪啪啪啪 no no no，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肩并肩 魅力十足，热唱九州和三海，要做自己主宰，流行和复古完美结合在一起，极客静谧的空空山海，这首歌曲的 MV 呢，建议你看一下哈，很震撼。好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9位。 No Yes，汽车音乐会， 西单商场大型皮草展销会，皮580元起，貂皮3800元起，全场聚会，低至一折。皮草，我们只是做得更好，不炒作，不炫耀，诚信老店，品质保障。西单商场北5楼。 如何让科技更懂驾驶？2.0T 可变缸发动机配合时速变速箱，赋予动力随需应变的智慧。如何让科技更懂你所需？移动互联体验 Q 搭载 OnStar 安吉星，随时随地响应你的需求，智能车生活触手可及，科技突破想象。全新一代凯迪拉克 CT6 现已智享上市，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 Cadillac 暖冬有礼，岁末狂欢，即日起一汽大众新老客户购车可享租购、置换、双享保险、金融无忧贷款、再购、推荐购等12大暖心礼包，更多精彩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青南古院右，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FM 974， 就是喜欢听。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来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谢谢官微这边雨香送来的花儿哈，的图片，花儿的图片，还有 Jesse 小军发来的一堆乱码，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哈。还有岁月缺烂的人生，喜欢你的名字，怎么加入家族群呢？把你的个人微信二维码有没有找到他，然后截屏，然后发在你刚刚发几这几个字的这个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就可以了。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然后你给我发红包，我再拉你入群。开玩笑哈，扫你加你为好友，直接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好了，还有绿色使者收到你的二维码，马上加你为好友。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第3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古老山川又重现，当昼夜交替在眼前，蠢蠢欲动的擂台谁收敛？天象太乱何必解读，血脉相通何须占卜，大道三千不论生死结束，夜的归宿不如照耀一段经书，奈何斗转星移我全看透，在一卷追寻生命的长河，墨镜的卑微有恃无恐，就算胜负越难测越要担风云变色，相惜有一段情字字追寻，有一种日月情海浮下明，等待正邪的归属不如照耀一段经书，奈何斗转星移我全看透，在一卷追寻生命的长河，墨镜的卑微有恃无恐，就算胜负越难测越要谈风云变色，遥遥云归兮凭风兮八方风雨亦不可敌过，日不落生生凭悬疑，何以心动寂寞真情与我争气，明知莲花成过血亮成星光，大不了同心齐手命记住我，你改天地月一朝一世的传说，太执着，遥遥云归兮凭空兮八方风雨亦不可敌我，日不落生生凭悬疑，何以心痛寂寞真情与火争气，明知莲花成过血亮成星光，同心携手命悬在一线，记住我，你改天地月一朝一世的传说，太执着，风来心成歌，万般情却有你我最后一些是抉择，不求四中过，只求得心剑落天地玄机顿风，星星莲花成我江湖难认错， 好有气势的歌，来自张杰的星辰，这次再度和谭旋老师合作，又一次承包了热门电视剧的主题歌，歌名一出，让不少歌迷激动不已哈，满天星辰 星星永相随，想必也是张杰给所有星星的最好的礼物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位。 飞传说， 不知道为什么听这首歌突然想去海王了，想去看海王了，不是想去当海王了。对啊，海王正在热映啊，大家看一下，特别要支持一下华裔导演温子仁啊，那个很厉害啊，就是曾经导演过《电锯惊魂》系列，还有《速七》的哈，温子仁支持一下，去找一个好的电影院去看一下 3D 的海王哦。哎，扯远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也许会啊。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这个 问题好难回答呀。写歌的灵感从哪儿来呢？好像这个灵感是无处不在的哈，好像这个灵感不是说来就来的。音乐人写歌可能就是这样的吧，灵感来了就要写出来，没有灵感的时候呢，实在是没有办法。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呢？方大同，因为你。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7位。开头的设计很特别哈，一段专访的收音。好了，听听方大同，因为你。 节奏的经典有双白，孩子的父亲长太乖，写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也许是天气，也许是运气，也许是因为有人不放弃，也许是天意，也许不愿意，也许是因为他，还是因为我和你，是不是你错，是不是他错了，但随便说说也不算你，别来怪我，好事会变坏，这世界都环绕着爱，爱过以后会放得开，写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也许是天气，也许是运气，也许是因为有人不放弃，也许是天意，也许不愿意，也许是因为他，还是因为我和你。写一首歌，填一首诗，录完这编曲，这样就是一首歌的生命，如此动听。如果你觉得我在讲你心里的话，这也许是天气，也许是运气，也许是因为有人不放弃，也许是天气，也许不愿意，也许是因为他，还是因为我和你，因为我和你。 这首歌曲知道方大同创作歌曲的灵感了吗？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7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Feet in the sand, waves are high, and I ain't got no care in the world. That's right. Take a dive into the other side. I don't know what's waiting there, but I'll be alright.Oh, nothing to talk about. Let alone point of no return. I know that we will catch infinity on the run. One only lives if you go to Point Break. And I'll take you there if you love my mistakes. Ready or not, here we go. Might get a little messy. I'm gonna be your one only one. Call child, you need to give in into the riptide. Let me take you on an endless ride. Gonna be your one only one, only one. The wild child, wild child, wild child, wild child. Gonna be your one only one, only one. The wild child. When it all falls into place, let your love get carried away. 听到这样清亮的歌喉，再也忍不住想跟着他舞动身体。来自澳大利亚歌手 Ellen 的这一首 White Child，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6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非常精彩的汽车音乐会，待会儿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到第31位的歌曲。说好了，待会儿回来。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9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多元音乐切换，多种收听模式。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2018在路上，从新出发。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点50分、16点50分，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我国西最南副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一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度。受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本市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左右。 昨天下午，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外出请注意防风防寒。另外，本市森林火险等级较高，请注意用火安全，禁止一切野外用火。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偏北风四五级转三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零下一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十度，最大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Beijing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继续来关注音乐资讯。日前，某音乐盛典在上海圆满落幕。演出现场，蔡依林、张信哲、梁静茹、陈立农等歌手带来了各自的歌曲，潮流音乐与经典老歌碰撞交汇。蔡依林暌违乐坛四年后，携新专辑《Ugly Beauty》强势回归。在盛典舞台上，她献唱了《I'm Not Yours》、《倒带》和《日不落》三首经典曲目，而张信哲带来了经典曲目《爱就一个字》、《信仰》、《爱如潮水》和《友情世间》，梁静茹则带来了《可惜不是你》、《宁夏》、《大手拉小手》三首代表作。而陈立农在现场演绎了舒缓深情的《我是你的》和动感的《解码游戏》两种截然不同风格的歌曲，他的演绎诠释了青春的多样性，也引得台下的浓糖们惊呼连连。而苏运莹为歌迷带来了《生活倒影》、《在这里请你随意》、《徒步》三首作品，女子偶像组合 SNH48 演唱了《梦想岛》、《神魂颠倒》等歌曲。继续来看，仓木麻衣将首次挑战声优工作，为人气电影动画《名侦探柯南》配音。在明年1月5号、12号播出的特别篇《名侦探柯南：红之休学旅行篇》中扮演仓木麻衣本人。仓木麻衣曾多次为《名侦探柯南》系列演唱主题曲，从2000年2月的片尾曲《Secret of My Heart》开始，他为电视动画版演唱了8次主题曲、11次片尾曲，加上剧场版，共计为《名侦探柯南》系列演唱歌曲21首。还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东三环十里河桥到双井桥，东四环四方桥到大郊亭桥，以上路段都是南向北方向车多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5名 ，Glantis Hunter。 34名。 杰克俊逸 In Control。 第33名， 王力宏保护。 第32名， 李荣浩不将就。 想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 第31名 Michael Bublé The Pappini Sisters Nevertheless。 Maybe I'm right and maybe I'm wrong, well maybe I'm weak and maybe I'm strong。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 am the hunter, I am the great unknown, only my love can conquer, I am the hunter。 One day we'll know adventure to the other side. Searching high and low for the treasure deep in your soul. The fortune teller's always right. Got them red eyes in the night, like a panther out of sight. Gonna sing my battle cry, 'cause I am the I am the hunter, I am the great unknown, onlySing my battle cry, 'cause I am the I am the hunter, I am the great unknown, only my love can conquer, I am the hunter, I am the hunter, into the wild we go, give up your heart, surrender, 'cause I am the hunter, I am the 听到了世界百大 DJ Galantis 的这首 Hunter， 通过在科加拉音乐节现场叫好又叫座的表演， Galantis 成为电影界的一块金字招牌了。这首歌曲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位。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继续攀升第3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谁说周末就不能孤独，不分马路或泥土，让身体走越，让心跳倒步，让我给你这节奏。现在卸下你所有束缚，I'm in control, I'm in control, I'm in control. 和我一起跳支舞，让身体走别，让心跳大步，让我给你这节奏。现在卸下你所有束缚， 很棒哈！极客经历居然在今天揭晓的汽车音乐排行榜十首歌曲当中占据了两个位置。上半时段呢，听到他的一首《空空山海》，这个时段又听到他的这一首《In Control》，上了第48名，本周晋升到第34位。汽车音乐会不会为你错过每一首好歌的，如果什么好歌也欢迎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推荐，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创新工艺，边装边住，不搬家不折腾老人。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安全环保，不影响孩子上学。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3天老房变新家，不耽误过新年。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3天装出豪宅效果。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爱是个无心游戏，最珍贵的一个礼物，你给我的礼物我会珍惜，关于我们的是非，就算全世界反对，你是我深爱的人，别把高言那些攻击你的人，别是我们的力量，永远的舞蹈把恐惧踩脚下，无论是什么时候，我随时随地能够完全自由，完全放手，我一定保护你，你是我的 baby， 在你身边我一定一定不会分离，我一定保护你，你是我的 baby， 无论给你全部生命、oh! 你的爱保护保护保护保护保护保护保护，你的爱保护保护保护保护保护保护保护保护，你的爱的爱，你的爱的爱，关于我们的是非，就算全世界反对，你是我深爱的人，别把高言那些攻击你的人，别是我们的力量，永远的舞蹈把恐惧踩脚下，无论是什么时候，我随时随地能够完全自由，完全放手， 王力宏也开始玩电子音乐哈。王力宏的这首《保护》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3位，善于完美融合东西方音乐元素的王力宏，大量融合了电子音乐元素还有后世扎根的古典音乐的基础在其中，尝试将 EDM 曲风恰如其分地编织在他的作品当中，新鲜的王力宏哈。好了，继续攀升，转换情绪了，来听第3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那时候我以为爱的是生活，也算懂得什么适合什么不可，最近还是一样努力着配合你的性格，你的追求者，你的坎坷，我开的车。算一算虚度了多少个年头，仿佛足够写一套错爱的春秋，如果以后你还想为谁浪费美好时候，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毫无保留。选择方式，你一出场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互相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开始纠缠 是李荣浩的不将就。李荣浩用细腻感性的声线将这个爱情故事娓娓道来，真的是动人心弦啊。 MV 发布之后呢，不少网友直呼好想哭，已经开启循环播放模式，完全停不下来。上周第43名，本周晋升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2位，李荣浩不将就。来不及听完了，那继续翻身吧。第3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Maybe I'm right and maybe I'm wrong, well maybe I'm weak and maybe I'm strong, but nevertheless I'm in love with you. Now maybe I win, maybe, and maybe I lose, maybe, Well, maybe I'm in for crying the blues, but nevertheless, I'm in love with you. Somehow I know at a glance the terrible chances I'm taking. Fine at the start, then left with a heart that is breaking. Maybe I live a life of regret, and maybe I'll give so much more than I get, but nevertheless I'm in love with you. Somehow I know at last the terrible 特别的气质，也成为整个流行乐坛难得一见的实力偶像派的歌手 Michael Bibo 差点说错名字 Michael Bibo 的这一首 Nevertheless 上周第36名，本周晋升到第31位。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待会儿回到我们节目更加精彩的第二个小时，不要走开。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汽车音乐会， 都怨你拖拖拖，到冬天了还怎么装修啊？过年还想接爸妈过来住漂亮的新家呢。 别着急啊媳妇儿，我这不是找了1号新家老房快装了吗？3天就能装好一个客厅，全屋装完也用不了几天，更厉害的是无粉尘无异味。 真这么快？ 不光快还实惠呢，20平客餐厅才8800，1号新材，环保工艺，豪装效果。 1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010-855-3056，3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1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1号新家。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bj.big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 请听歌唱北京入围作品，京城谣，作词屈原，作曲蔡东真、李欣彤演唱。 紫禁城的钢鼓早就没人敲，繁体字的朋友圈从未住校，牌楼下的人流熙攘了100年，再也见不到马瓜场。 是黄土高原的一枝花，敢爱敢恨的兰花花，心系情郎却破嫁他人，封建礼教牢笼里他将何去何从。国家大剧院中国原创歌剧《兰花花》，作曲家张千一，编剧赵大明，导演陈新一，历时6年精心创作，舞台制作霍廷霄、陈同勋、陈敏正大师班底倾力打造。12月20日至25日，吕嘉职棒青年歌唱家倾情献演，讲述小人物的曲折命运，歌唱大时代的喜乐悲欢。 银联双十二优惠享不停，各大商超便利、百货、餐饮、菜场、药店通通50%啦！另有指定线路一分闪付成功交，祝你畅快出行！即刻下载云闪付 APP， 今年双十二，银联替你付一半。 一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懂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懂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懂酒啊？他们告诉我，懂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懂酒有三大特点。第一，酿酒原料难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始终坚持原生态的纯手工古法酿酒工艺，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因此产量极低。第三，它是非常少见的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香型董香型白酒，并且是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也买不着啊？他们笑而不语，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懂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懂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懂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受阜成门桥出口车多影响，西二环蔡胡营桥到官员桥南向北车辆行驶缓慢。受其影响，莲花池东路西向东、蔡胡营南路南向北也是车多排队路段。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 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刚刚是来自德国的 DJ BK 带来这首西部风情电音单曲 Lucky L。 这首歌呢被粉丝们戏称说，前半部分是西部片的风格，后半部分是广场舞的节奏，洗脑又好听。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欢迎你继续来刷存在。刚刚已经收获了几位新朋友，彭鑫、岁月吹乱的人生，还有落红尘，还有绿色使者，还有这个是记不得你的名字了，对，你就没名字，是一个黑猫的图片哈。 交了这么多新朋友，还欢迎有新朋友吗？愿意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微，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咱俩先这个建立一下这个友谊哈，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好，我们的官微呢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推荐一个适合冬季自驾的好去处。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来推荐的是浙江的乌石村，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空中乡村。很少有人知道浙江竟然还有这样一个小村庄，它地处海拔530米多高的高山台地上，这里的房子都是用黑色火山石垒成的古民居，古旧又有着几分来自远古的乡野别墅气息。走进村庄，古风参天，乌石悠悠，炊烟袅袅，有几分化不开的安静。这里的人们古朴而又善良，最闲适的生活莫过于在午后配上一杯清茶和乡亲们唠唠嗑了，还可以吃到最新鲜的菜肴，喝到最甘甜的泉水，品味最惬意的人生。就在浙江省的金华市庆安县乌石村。哎呀，这样寒冷的冬天，我们去南方吧。去西湖也挺好的，希望他不要结冰哈。好了，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陈小春的《黄豆》。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 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我们都是小黄豆，活在同一个宇宙，不必急着到处走，再过不久会出头。 为何要争斗，要多少钱才够，在自己院子里要闹到什么时候，外面的事太多，墙太厚看不透，其实我们都属于同样一个节奏。朋友快来握握的手，你懂。 我们都是小黄豆，活在同一个宇宙，一粒都挤不出油，别再让彼此难受，外人叫我们打斗，应该一起去奋斗，不必急着到处走，再过不久会出头。 那若你还听不懂的话，我再给你一个机会。 Break it down，三四。 为何要争斗，要多少钱才够，在自己院子里要闹到什么时候，外面的事太多，墙太厚看不透，其实我们都属于同样一个节奏。朋友快来握握的手， 怎么样你懂。 Like this， 我们都是小黄豆，活在同一个宇宙， 小黄豆 一粒都挤不出油，别再让彼此难受， 难受， 外人叫我们打斗，应该一起去奋斗， 过不久 不必急着到处走，再过不久会出头。 同一个梦，同一首歌，放松着我们的心头，希望你会听懂我心中的悸动。 个熟悉的现象，我们都互相勉强，到了整个地区受了影响，是我联想到这个倾向，就像百年前大豆投降，但现在不一样，是我们的时光，该来同我们做个小文豆打火棒，陈李文李文章张学友刘小芳，接下来在世界上撞一番闯一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数不到，小心叫万多救，小心心里的偏见，别管数字二互论数值，人们当你有了挂了底，跟着你将来你不缺任何东西， 同一个梦同一首歌放松着我们的心痛，希望你会听懂我心中的激动， 是小黄豆，活在同一个宇宙，一粒都挤不出油，别再让彼此难受。外人叫我们打斗，应该一起去奋斗，不必急着到处走，再过多久会出头？我们都是小黄豆。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并肩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Carrie Ray Jepse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32，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了。今天是周二，要来关注越野车。带来越野车的那种狂放的感觉哈，拿来今天为越野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是来自 Boys Like Girls 的这首 The Great Escape 大逃亡，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为了纪念这位二十世纪中国化现代转型道路上坚定的跋涉者，在他去世四十多年后，12月9号，约130幅他生前的作品回到他热爱的中央美术学院，举办远志四运纪念展。而今年也是央美建校百年纪念，明年是李湖诞辰百年纪念，这次展览也成为一次跨年展，将展出到明年1月3号。再来看12月9号晚，北京保利2018年秋季拍卖会收锤，宣告京城几家主要的拍卖行本季秋拍之旅结束。回顾本季秋拍，业界感受可谓大起大落，喜忧参半。喜的是尖货在拍场上继续佳绩不断，频频创造新的市场价格记录；而忧的是许多拍前辈寄予厚望的重器失手，黯然流拍离场。最后再来关注自然博物馆，将从12月17号14点开始实行分时段实名制预约参观制度，门票提前3天预约，约完为止。当日票未约满时，支持当日预约，无预约者将不能入馆参观。而个人观众首次预约需要用手机号码注册，并根据要求提供相应资料。团体观众需要通过北京自然博物馆网站审核资质后才能提前预约。预约参观时间段分为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点到4点。完成预约的观众需在参观当日按照预约的参观时间段持二代身份证直接通过闸机验证入馆参观，错过预约时间段将不能入馆。从12月18号起，自然博物馆将不再提供现场预约服务窗口。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FM 974，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reet I knew, stood a girl that looked like you. I guess that's deja vu, but I thought this can't be true, cause you moved to West LA or New York or Santa Fe or wherever to get away from me. Oh, but that one night was more than just right.Skip to how you've been and get down to the more than friends at last. Oh, but that one night is still the highlight. I didn't need you until I came to, and I was overwhelmed and frankly scared as hell because I really fell for you.Like you, I guess that's deja vu, but I thought this can't be true, cause. Oh, I swear to you, I'll be there for you. 刚是来自美国的流行摇滚乐队 Train 带来这首 Drive By， 随便说说。Train 凭借他们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在主流音乐当中取得了成功，所以这首歌曲很想套用时下很流行的金曲，流失在木星当中的歌词。你是否曾经沉迷于一颗无暇的流星？当你在宇宙当中找寻自我的时候，你是否曾想念过我们？刚刚这首歌也非常适合这个郊外，这个开着车哈，去随意的放松啊，放纵自己，不是放纵自己，就是怎么说呢，放飞自我吧。对，这个词用得好。然后呢，来聆听这首歌。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啊，否则的话你会错过很多精彩，比如说下面汽车怎么防静电。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不能说错过精彩吧，错过一个小提示，那万一你要是这个没听到我的提示哈，这个上车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静电可麻烦，头发全都飞起来了，然后羽绒服里面的毛都被吸出来了，有那么可怕恐怖电影吗？对呀、秋冬季节这个汽车保养系列，我们今天来说防静电这个话题。一般来讲呢，汽车静电来源于这个纤维织物的摩擦，特别是化纤的制品更容易引起摩擦起电的，因此在选择座套、坐垫还有脚垫的时候，最好用真毛的、毛料的或者纯棉制品。不行，把自己加被子扯一块放车上当这个座套。我们都知道呢，车蜡具有防静电的作用，当然不同种类的车蜡防静电能力不一样，因此考虑使用专门的防静电的车蜡比较好，打一层车蜡就不会有静电，专门一开车，哎，头发呢都飞起来了。好吧，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张信哲、刘嘉玲，有一点动心。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逃不过爱情，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你说的不止你，还包括我自己。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有回应？让爱一步一步靠近。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失去难以抗拒。我人最怕就是动了情，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却陷入爱里。 如此害怕看你 相信我的情不自禁，我对你有一点动心， 有一点动心， 是结果是悲伤还是喜，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难以抗拒，我人最怕就是动了心，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却陷入爱里。我和你，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也许应该放心，让爱一步步靠近。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Ann Jepsen、陶喆、郑秀文、唐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今天的收工歌听到的是井柏然这首非常温暖的《银河所有的星星》，感觉他的嗓音富有磁性，独特的声线，温暖的音色，音域宽厚，而且又张力十足，歌如其人，那样的优雅，那样的淡定。好了，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腾斌和你相约明天九点的汽车音乐会。哦，对了，明天是思萌来代班，我呢要暂时休息啦。好了，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 我依然陪着你，有点风有点雨，世上还是有真情，就让别人把我们的甜蜜疯狂的转进，第一天第一眼第一秒钟就愿意为你完全打开我的心，让你电视澄清，来地球之前的约定，我每一次的呼吸都说我爱你，要把全世界都送给你，只要你微笑就可以。